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又跟大家见面了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AM9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啦。与此同时呢，还有微信的方式啊，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一起来互动起来啦。期待大家跟我们一同参与。 对，没错啊，就是这个月月前面那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然后关注一下我们这个982魔力工厂，也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啊，上面不定定时的会有一点好玩的东西推送给大家。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呢，这个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比较热映啊，或者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些电影啊。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听说年末和电影更配哦。为什么呢？最近发现很多片子都纷纷的在12月份哈，最后一个月，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上档了，并且非常的精彩。 对对对， 一部比一部好看。所以说呢，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汇总加预告加盘点啊。如果要是大家在平时休息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啊、叫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电影院去享受一下这样一个惬意的时光。确实有很多的好片子。 对啊，这个听说年末了，年底到了，这个有事儿没事的呢啊，去电影院看看电影，放松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在辛勤劳累了一整年之后啊，这个回去再看看自己的银行卡账户，是吧？ 我以为你说就是就是要常回家看看之类的，然后 不是，这不得先看看银行卡账户吗？ 然后 再来说， 然后默默的回家， 对，然后默默的回家啊，或者是假如说啊，要是看看账户里边余额剩的多的话啊，开开心心的去看看电影 啊， 里边余额剩的少的话呢，咱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改变改变心情啊， 比如说听听我们节目哈、啊，带大家简短的 更伤心了。 简短的看一看电影。 没错啊，也来先给大家盘点一下吧。这个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几部电影，一共是6部啊、这个其中有一部呢，应该是在11月底啊，12月初的时候上映的片子。这个动画短片啊，不是。完了，我给说漏嘴了。 应该是对，没关系，那我们就爆出来吧。到底是哪部片子呢？其实就是《寻梦环游记》哈，这也是首推的今天。 哎，没错啊，大家也是可以先通过一小段短片来回顾一下这部上映于这个2017年11月24号的这个动画电影，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My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was Ernesto de la Cruz. I'm supposed to play music. What's going on? 哎，这个一小段动画短片啊，这个就是讲的我们这个《寻梦环游记》的里边的一些主要的剧情和故事。我相信基本上大家应该已经去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了，因为它的这个口碑啊确实不错，它这个豆瓣评分达到了9.1分、 哎，没错哈。而且我记得当时上映的时候，大家纷纷是在自己朋友圈以及社交网络当中晒出了它的歌啊、它的剧情啊、以及触动到自己心灵的地方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它呢是讲一个小男孩，名字叫做米格，一心呢梦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并且呢希望自己能够和自己的偶像歌神德拉库斯一样创造出打动人心的音乐、但是呢他的家族呢却成为了他寻梦路上的一个障碍啊、因为他们家族呢世代禁止族人接触音乐，那么但是呢米格又不甘心痴迷于此，无法去向他人去证明自己的音乐才能，所以说呢他也是在追梦的路上遇到了一系列的怪事儿，来到了一个五彩斑斓但是又光怪陆离的神秘世界。在这个世界呢他是遇到了自己的先辈，也就是离世的一些家人，同时呢还遇到了自己非常喜爱的偶像。那么不知不觉之中呢，他也是找到了自己的祖父，应该是曾祖父， 曾祖父， 对对对，就是在自己的家谱当中缺失的那样的一位人士，神秘人士、并且呢慢慢的也得到了自己先祖的理解之后，最终他也能够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并且完成或者是说有了获得或者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 没错啊，整部电影的这个《寻梦环游记》呢，也是开启了一段震撼心灵，这个外加带给人们很多感动，而且这个永生难忘的一段历程。确实啊，因为这部片子，先问问你，这片子你看了吗？ 看了， 哭了吗？ 中间有一段就非常的感人，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些共鸣的地点在于，可能每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自己的梦想和想法，但是总会有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你的一个阻碍和牵绊，那这个时候是勇敢的去追还是怎么样。然后同时我觉得让人感动的一点就是你看他们的一个家族的一个观念是特别强的，然后就在最后的时候，就是他的祖父，他为了就是让自己的祖父能够在那个很神秘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世界 生活下去，然后就不惜然后赶快去找了自己的祖母，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在对唱，就是在回忆那首歌的时候 Remember Me 的时候，那块是特别感人的。 对，确实啊，这首 Remember Me 也是就是当那首歌一开始响的时候啊，整个反正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是座无虚席嘛，然后也有带着这个小孩去看的呀，然后这基本上是成年人居多。然后就当那首歌 Remember Me 开始放的时候，我就确实听到旁边有这个抽泣的声音。 对， 我记得我当时是看到哪个位置，就是他跟他这个祖母，就是马上要过世的祖母，就是年事太高了嘛，当他 就是唤醒他的那个时候， 对，我那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 对， 那种感觉，而且他那种节奏感的把控，就是一下子从那种他刚刚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然后讲了好多关于他爸爸的事儿之后，又突然唱起那种弹着吉他唱起那首歌，哇，那种感觉，那个节奏感的把控实在是太厉害了。 哎，没错哈，就是我觉得刚刚说的两个主线，包括大佐说的那个唤醒他记忆片段的那一刻哈，那首歌一响起来，确实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关于亲情，关于梦想的追寻。 哎，没错，而且啊，这部片子呢，《寻梦环游记》它也是以这个一个墨西哥的节日叫做亡灵节，以这个节日为主线，然后去讲一些关于这个音乐的梦想啊，还有当地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的节日特色，还有里面的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类似于引路人那种小动物的那种 形象， 这个就是既能在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呀，就是比如说亡灵节的由来啊，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节日啊，就是值得人纪念啊，这些东西之外，还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那种墨西哥当地的那种拉丁文化的音乐带给我们更多的那种想法和感受。 哎，没错，非常拉丁的这样的一部， 非常拉丁， 对，非常拉丁，很拉丁了。 对，来用这样的词来评价整个这个电影的它整个基调或者它的一个大的背景，因为确实它的文化的这个元素非常的多，所以确实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部影片了解到很多除了故事之外的一些文化的内涵哈，文化的一些了解也是非常棒，非常推荐的。 嗯，没错， 所以呢也是放到了我们今天推荐榜单的第一名。 嗯，对，而且这部《寻梦环游记》呢也是获得了第45届的动画安妮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奖的提名，以及这个第83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动画片奖，还有这个89届的美国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动画片奖啊，这个都是被他收入囊中啊。不知道这个今年的奥斯卡奖有没有获得提名啊？这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儿。 对啊对啊，我相信他的口碑哈是得到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可的，所以也是期待他获得更多的肯定。 对，这说到这部片子，我还突然想起来昨天在聊这个给电影取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看就是国外的一些动画片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动作片、战争片、科幻片那些比较大制作的电影，当它传到国内的时候，不都得先起一个译制名嘛？你就比如说这部片子叫做《寻梦环游记》，到国内之后啊，还有之前像类似于什么这个动员呐、啊，那个动员啊，这个 什么总动员， 对， 总动员， 这然后还有这个活动啊，那个活动啊，这个节那个节。这个季那个季啊，这种很多。就在最开始我看到这个片名的时候啊，寻梦环游记，我确实没打算去电影院看， 觉得这个名字好大俗，是不是？ 就很俗，很老套的感觉， 就感觉估计又是一个什么什么标准化的一个故事哈、 啊。对，就真的，我当时看到这个片名的时候啊，《寻梦环游记》，我就想象一个小男孩，肯定我 追逐梦想、 哎，这个我一点都没想差，绝对就是一小男孩，然后自己家里边人那个不让他去做点什么事儿，然后他特别想去干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就是抛开了一切阻碍之后去寻找自己梦想的一个故事，就是特别老套那种感觉。但是一去电影院看完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是眼前一亮。他导演和编剧他设计了另外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世界那样的感觉。 对，所以还是真的充满了新意哈。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已经去看过了，但如果没有的话，赶紧可以再赶上最后一波哈，因为它上映的时间相对来说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11月24号上映的，所以大家赶快去看一看了。那说完第一部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来推荐，其实最近上映的这个动画电影或者是动画系列的动画特别多，那么接下来这个也是偏文艺的动画电影哈，叫做《挚爱梵高星空之谜》，它呢是在2017年的12月8号上映，目前的豆瓣评分是达到了8.7的高分。其实它也是讲了梵高在最后的生涯当中和自己神秘的友人之间的故事。我们还是通过片段先来了解一下。 someone who has not and never will have any position in society. In short, the lowest of the low. Well then, even if that were all absolutely true, then one day I would like to show by my work what this nobody, this non-entity, has in his heart. Oh,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Life of the painter, death may perhaps not b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myself, I declare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But the sight of the stars always makes me dream. Why, I say to myself, should the spots of light in the firmament be inaccessible to us? Maybe we can take death to go to a star.Die peacefully of old age would be to go there on foot. For the moment, I'm going to go to bed because it's late. And I wish you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with a handshake. Your thought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真的是一部让人美得窒息的片子啊。 嗯，而且你看他的整个手法哈，就是感觉整部电影都是梵高的画作。 对，真的就是整部电影都是梵高的。 对，整部电影都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特别的画面设置，真的是很有新意哈。 嗯， 那么他的影片呢，其实是用一封这个 无法投递的信件 串联起了梵高在去世前最后六周里和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间的秘密。 嗯， 同时呢带观众穿越回到了19世纪末的欧洲，并且陪伴着梵高走完他最后的人生。影片呢采用梵高原画作品当中的人物原型以及原梵高的艺术人生，让观众在享受美的让人窒息的视觉盛宴时呢感受他隐藏的另外一个世界。 嗯，对，而且还让观众在这个观看影片的同时啊，慢慢去找寻隐藏在梵高背后的一个小秘密啊。 嗯， 这个因为这部片子呢，我们俩人还没来得及时间去看一看啊，但是通过他这段宣传片啊，加上他那个特别美丽的背景音乐的渲染之下啊，真的我现在就想去看一看这部片儿。 对，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种草了哈。 对，真的你会发现整个的片子它就是以梵高的各种各样的画作，就是把整个这个画作里面的静态的画给它变成动态的一个视。 嗯， 就是慢慢的里边人物开始有动作，比如说他那里边的这个比较有名的几幅名画星空， 嗯，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扭扭的脸， 大家请通过我们的视频来观看一下他做刚刚的表情。 对，比如说他那个星空，然后有乌鸦的麦田， 嗯， 这两张画是我记得刚刚就是在 整个那个宣传片里边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整个它虽然是梵高的一幅静态的画作，我们通过电影的手法把它的人物形象啊就是那个乌鸦呀，而且还是通过原有的油画的手法来表示的、 哎、 这就很厉害，而且很新颖。 嗯，没错啊，这形式除了新颖之外呢，你看刚刚那个宣传片当中也说到，说 Who am I， 就是大家对于梵高的一个认识，觉得他非常的神秘，但是梵高自己却说、嗯、其实大家眼当中我什么都不是，然后并且呢其实他可能更加追求的是自己内心的那种情感呀，或者是自己内心的和他人之间的故事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他的一些流传的一些很好玩的一些事情，大家也可以再去这个电影当中再深究一下，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流传当中的故事一样、 嗯、 相信大家会挖掘到很多很多他身上的另外的一些秘密。 嗯，没错啊、嗯、而且这部片子呢叫做挚爱梵高星空之谜啊、嗯、这个也是获得了第30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动画片奖的提名、 嗯、 以及第40届这个动画安妮奖最佳独立动画长片奖的提名，以及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奖啊、 嗯、 这个也是获得了很多奖项的提名啊。这部片子叫做挚爱梵高星空之谜，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 嗯、 确实不错，很文艺的感觉。 嗯，没错哈。今天呢给大家说了很多很多最近正在上映以及接下来马上就要映入我们眼帘的一些片子啊、 嗯、 非常多的好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部叫做至暗时刻，这个呢可能就不像前面的更加文艺了，变得更加写实、 嗯、 因为它是历史片、 嗯、 并且呢在12月1号上映。那么目前豆瓣评分是8.6分，我们通过短片来给大家看一看这部片子。 Let them see your true qualities, my poor judge. Your sense of humor. Ho, ho, ho. Your Majesty. Mr. Churchill, I invite you to take up the position of Prime Minister. He's an actor, in love with the sound of his own voice. You need to reply to the Lord Privy Seal. I am sealed in the Privy. Now I can only deal with one shitter's time. A bottle of champagne for lunch.Another one at dinner. Here's the knot, buggering it up. Knot, buggering it up. We are looking at the collapse of Western Europe in the next few days. You ask what is our aim? Victory at all costs. You're suggesting we're somehow winning. We're not. Is it true we're in full retreat? All our forces are now in Dunkirk.Where we cannot reach them. They're pushing us into the sea.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peace talks between ourselves and Germany. Europe is still... Europe is lost. They're giants. You have the full weight of the world on your shoulders. How many men survive? Go to the people, tell them the truth. Vows to heroic resistance. There's nothing patriotic in fighting to the end. Now is the time to negotiate. When will the lesson be learned? You cannot reason with a tiger when your head is in its mouth.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Really? Really? Yes, sir. It is the reason I sit in this chair. Yourself. Myself.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For without victory, there can be no survival. 哎，一部叫做这个至暗时刻的片子啊，在2017年的12月1号上映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几部最近比较火的片子和这个即将要上映的片子。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会儿见， 待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我已经不行了，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看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好，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哈。嗯，我们有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啦。嗯，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直播链接，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看看我在干嘛，为什么笑得那么二。嗯， 对，然后我现在再来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刚刚月月突然之间自己笑 没绷住，笑着 笑到断气啊。因为他现在刚刚把一个我们的小玩偶当成自己的脸，而且完美贴合住了，这就 所以我的脸很小， 这就很可怕。你让我比一下那个玩偶的脸有多大吗？说明你 脸很小。对，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玩偶非常的非常的硕大，开个玩笑啊。好，拿下来。 嗯，今天呢，982活力榜呢，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这个最近上映的几部比较好看的电影和即将上映的这个值得我们期待的几部比较好看的电影啊、动画片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上一段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分享了两部片子，都是这个动画题材的影片啊。第一部就是我们这个《寻梦环游记》，已经上映了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另外一部片子呢，是在这个12月8号上映。 映的叫做《挚爱梵高：星空之谜》，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 嗯，那么接下来就是《至暗时刻》啊，刚刚在这个半点之前已经给大家放过我们的，应该是它的宣传片了哈。真的，里面的很多镜头都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包括比如说丘吉尔那个二的那个不是二，放在我身上是二啊，放在人家身上是胜利的意思啊 ，victory，victory， 对，这样的一个手势。 嗯， 然后并且这部片子也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目前豆瓣评分是达到了8.6的高分。 8.6分啊，说一说这部片子它讲述了什么？叫做《至暗时刻》，而且它里面的人物主人公呢是以丘吉尔，就是英国首相为主题的啊。讲述的是丘吉尔在作为首相期间面临着最重要的抉择，是向这个当时的纳粹妥协做俘虏，还是团结人民群起反抗？而这个丘吉尔呢，将集结整个国家为自由奋战，试图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而且这个因为我比较喜欢二战那段历史嘛，我确实对那段历史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比较痴迷吧。 哇哦，那你看完这部片子之后的一个 还没看呢 啊？好的，就当我没有问刚刚。 但确实，我觉得他的这个对丘吉尔的角色塑造很到位。就刚刚里面的两三句话，基本上就能给人物定型。看这个演员，或者说整部电影，他贴不贴合原有的历史题材，跟就是真实的事件嘛？他毕竟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嘛。就里面有两句话印象特别深刻，说他中午喝一瓶香槟，晚上又喝一瓶 whisky， 这绝对就是丘吉尔，再加上一天要抽好几根雪茄，这完完全全的就是英国首相， 就是他哈。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看他非常严厉，而且在这个就是工作的时候，前一秒钟刚刚批完了自己，也不是批吧，反正就是批评了自己的这个助手，帮他去打电报，然后结果他的夫人在上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逗小猫玩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多面性的一个人物，有了这样的多面性才变得非常的完整和真实哈。 这部这个《至暗时刻》呢，也是获得了第23届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最佳影片的提名，以及这个第23届美国评论奖就是刚刚那个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加里奥德曼啊。这个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男演员是英国的著名的男演员以及导演和制片啊，这个毕业于这个英国戏剧学院，曾经专职舞台剧演出，并且获得了最佳演员奖。在1986年呢，演出第一部电影《西德与南希》。在1997年呢，身兼编剧和指导啊，这个Neil by Mons 获得了1998年度的英国电影学院奖。哇，这是特别厉害的一个。 哇哦，对，而且呢，最佳影片奖哈，而且呢，他呢，针对每部戏每个角色都能够非常这个大幅的改变他的造型和声调，并且呢，能够演示出不同国籍和背景人物的这样的角色。那么从影多年仍然是以反派的角色居多，并且有着非常多的作品啊，比如说《吸血鬼》当中的德国古拉伯爵，然后同时呢还有空军一号的恐怖分子，哈利波特的小天狼星等等哈。 就说为啥这么眼熟呢？这个因为小天狼星啊， 对， 哈瑞的伯父， 就是丘吉尔本尊。非常形象的，非常棒的一个演员哈。 对，在12月1号已经上映在各大院线这个上档的片子啊，《至暗时刻》讲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在12月8号上映的啊，这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个片子。 非常可爱的形象叫什么呢？帕丁顿熊。那么这次是第2部，它呢是在12月8号上映，目前豆瓣评分8.4分。先通过小片来看一下。 非常暖心的一个，应该是帕丁顿熊整个原著的介绍啊。 嗯，哎，真的是，而且它是沙画的形式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刚刚听到的只是单纯的音乐。 你是看哭 了吗？没有没有，怎么了？ 我是突然感觉你这个感动有点很感动。 可能这个点啊，但是呢，你看，就是刚刚在这个片子当中呢，也是介绍了这个帕丁顿熊它的一个形象的由来，并且通过沙画的方式，也是把这个帕丁顿熊的形象描绘的是惟妙惟肖。 对啊，讲述了这个来自秘鲁森林的小熊帕丁顿在伦敦呢成功的融入了施洛特的一家，布朗先生的一家，呆萌可爱又懂礼貌又富有正义感的他呢，深受社区民众的喜爱，不断向大家散播快乐的他呢，也成为街坊的开心果。他出没的每个地方呢都充满了果酱以及欢笑声。今年呢刚好是他的露西婶婶的百岁寿辰，帕丁顿熊呢决定为他准备一份特别的惊喜。在这个千挑万选之下啊，这个他在这个格鲁伯先生的古董商店里看中了一本独一无二的立体书，为了购买这本书呢，作为生日贺礼，平时懒洋洋的他不得不开始四处打工赚钱啊。这个啊，想想帕丁顿熊那么呆萌的一个角色，居然开始打工赚钱了。 多么委屈啊。对呢，但是熊算不如天算哈。那么露西婶婶生日前夕呢，这本立体书却突然莫名的失窃了。为了这个务实或者是取回这份生日贺礼，他呢焦急万分，只好和布朗一家想尽办法来找出这名窃贼。这样的一个故事缘由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如果要是大家对这个非常可爱的形象感兴趣的话，就不妨去我们的电影院去看你看啦。 没错啊，这部帕丁顿熊的一呢，刚在它上映之初啊，这个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好评，而且现在那只小熊的形象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它当时有一个小动作特别特别的可爱。 给我们做一个吧。 这个 模仿一下， 我可以边用语言形容来边 大作 对对对对，就是你现在双眼目视着我的眼睛，然后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开始脸上泛红，然后心跳加速，对，这就是熊瞪。 刚刚大佐的这一段在说的时候，好，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赶快脑补一下刚刚大佐的这段描述以及他脸上的神情啊。 熊瞪， 熊瞪啊！大家可以跟着模仿一下啊，一起来做这样的一套这个面部体操，对。非常可爱，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这样 电台主持人还得肩负起这个表情包的重任， 都是演员嘛。人生就是，是吧。 对啊，这个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12月月份啊，这个已经上映了的几部电影，一共有四部，帕丁顿熊，还有刚刚那个挚爱时刻，然后还有挚爱梵高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挚爱时刻，至暗时刻， 至暗时刻， 对，然后挚 爱 梵高星空啊，还有在11月上映的《寻梦环游记》。 对， 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即将上映的， 已经上映了，就刚刚 啊，对对，刚刚 上， 应该是在昨天 15号，对对对， 15号昨天刚刚上映的一部片子啊，《芳华》啊，也是应该是当时。下了版之后又重新定档上映的片子，由冯导导演的啊， 是的，是的，就大家真的非常的期待，而且从大概10月份开始哈，一直都在关注的这样一部大片，我们先来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不行吗？ 你老说人间有情，人间就无情。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芳华这部片子的青春，是我们多数年轻人没有经历的青春。他们出现在书里，出现在电视剧里，出现在父辈们的照片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青春就像纸里的一团火，热烈而又遮遮掩掩。关于冯小刚的电影，抛开电影本身，冯小刚就是一个巨大的话题点。 然而他的电影更像是每一个阶段他对于自身的理解。他就是遛鸟唠嗑的北京大爷，脑海里却构思着飞翔的鹰，奔腾的海。芳华就是他想实现的一个梦，这个梦里有翩翩起舞的姑娘，也有血脉喷张的战争。文艺与残酷呈现的不是那些我抽烟我喝酒我打架但我是个好姑娘的撒狗血影片，而是现实与梦交织的让人无法回避的人生。就像他在采访里说的一样， 他在中国电影市场它是一股清流，他不会和任何一部影片撞车。 在这个雷锋纪念日时要写帮老奶奶过马路的现在，无法想象那个时候一个人被称为活雷锋是怎样的一种荣誉。芳华的男主角刘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但是编剧严歌苓笔下的好人总带着一丝丝的悲剧色彩。影片中的刘峰辛勤付出换来的不是与之同等的理解，而是被捧上神坛。当他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去谈情说爱，就迎来了英雄的崩塌。从大众心理学层面看，他的崩塌并不是由于某个人的错误，也不是社会的环境所致，而真真切切的就是当一件事发生之后，舆论占据了上风，刘峰变成了舆论的牺牲品。相比之下，影片中四个女生的生活比较接近于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林丁丁的虚荣，萧穗子的怯懦，与何小平的倔强，他们就像是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那样，会犯错误，会有小情绪，有血有肉，他们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青春。人们都说青春无悔，但是谁的青春又能做到真正的没有遗憾，没有悔恨？任何时代的青春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相同的是每一个年轻人都曾经走过的心路，青涩透着不懂事儿，却又是必经之路。 如果故事继续这样下去，或许就变成那个时代的致青春。芳华却用一段长达6分钟的战争戏拉远了整个故事，所有的爱恨都粉碎在了冰冷的枪口。 成长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刘峰和何小平经历了最残酷的历练之后，最终恢复了平和的心态，这是成熟的标志。 长镜头的运用不失为是一种极致的表达。刘峰被淹没在炮火之中，付出了一个胳膊的他，无疑在很多失去性命的人里是幸运的。他是活雷锋，也是最可爱的人。直到最后，我们无从知晓已经步入中年、身体发福的林丁丁会不会想起过去的刘峰，略带苍老的何小平心底藏着怎样的情愫，而刘峰记忆里的少年还那样意气风发吗？芳华是文艺片，也是一部青春片，是属于我们上一辈的他们的青春。这是冯小刚用极光片语编织出来的一场关于告别的聚会。面对人生之门，一次次的选择都展示了他们自身的性格和成长。容颜会老去，记忆会消逝，所经历的一切却不会散去，成为脑海深处最闪闪发光的碎片。 芳华啊，于2017年12月15号上映的，也就是昨天上映那部片子啊，目前豆瓣的评分呢已经达到了7.9分，在上映一天之后就已经有这样的高分了啊。 而且昨日的这个票房首日是达到了1.01亿哈，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么你看，芳华确实在这个短片，也就是刚刚给大家放映的这个小片当中，已经非常全面的概括了它整个故事，包括里面的亮点，比如说它里面的长镜头六分钟。 中的战争场面啊，这个长镜头真的非常经典哈。以黄轩，也就是刘峰为这个核心主视觉，然后一直跟随着他走走停停，并且真的是这个战争的场面也是非常的让人揪心的。那除此之外，因为我昨天刚刚看过嘛，然后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场景会特别的让人心疼，是那个里面的一个女生，她呢可能中间的，因为她从小就是家庭背景的原因，可能自己的心里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就特别害怕和人就是去接触，然后后来大家就是把她慢慢的就是一直在孤僻她，让她变得非常的冷落，然后但是只有刘峰对她特别好，然后最终她被就是放进了一个叫做就是神经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但是他们在汇报演出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她又唤起了对于舞蹈的那份爱，她在外面类似青衣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外面自己和里面舞台上的人同步完成了同样的舞蹈，那一块也是让人非常记忆深刻的。总之我觉得他对于原著，也就是这部这个作品的作者，包括我们电影当中的编剧啊，严歌苓的原著的还原度非常之高，并且也是非常生动的表现出来了他的一个原意。 嗯，没错啊，这个现在大家聊的这么火热的芳华这部片子呢，也是冯导演的啊，这个原定于10月份上档的电影呢，一直拖到了12月份才最终定档，在昨天也就是15号的时候啊，终于跟大家又重新见面了。这个我觉得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评价对于他来说吧，应该都是一部非常值得人去思考或者是说去看一看并且去回味一下的一部好电影。 对，我记得他们会说这个可能很多演员包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个他们都会说哎，这部片子其实就是冯导的自己的故事，然后可能他就是很多方面哈，因为年轻人既有那种青春的冲劲，然后同时又遭遇到成长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变故，那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心路也是冯导最想完成的或最想去表达的。可能很多人看完之后会觉得有点伤感，因为很多人最后可能因为一代芳华已经逝去，这个是原片当中的一句话，一代芳华已经逝去，那留下的到底是什么呢？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也会反映到自己内心或者是成长的这个故事之上吧。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部影片哈。 对，在12月15号上映的《芳华》啊，还有两部片子呢。这个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多给大家介绍了啊，都是非常好看的两部电影，也是其中一部呢，也是在12月15号上映的，由徐克监制、编剧袁和平执导的啊，由这个大鹏啊、倪妮啊、李治廷、周冬雨、伍佰啊等众多演员演出的 3D 的这个奇幻武侠电影《奇门遁甲》啊，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片子。另外一部呢啊，将于12月29号。上映由王俊凯和迪丽热巴主演的《解忧杂货铺》 这个也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解忧杂货店》哈，并且也是在29号要上映了，我们共同去期待这些好片吧。 没错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好片啊，这个如果您要在闲暇时间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呢，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电影院去看一看这些好电影啊，能给大家带来很多不错的这个休闲娱乐呀，还而且还可以引发更多的思考。 没错哈，希望大家在年末2017年的最后几天当中能快快乐乐的度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拜拜。 雏鸟站在悬崖。 几次挫败，勇气还在。